手带着婚约离开，天文中的时间冲淡不了未出卖的信赖，爱已回不来，风平浪静港口的外海，各自和平的释怀对半的人鱼的爱。 离开哥本哈根，你带走的爱不想沉浸在童话里徘徊，若不是你呵护的女孩，会一想而然世上一朵青苔，日复一日走来，转眼漂泊了几个未来， 风会让我再得不到你吧， 再见我的爱。 结束太快。 同